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天斗皇家学院那边离索托城比较远，再想找一家像现在这么好的铁匠铺，不知道是否容易。 原来你是在担心这个？这个没问题的，我家就有铁匠铺，你要是不怕自己暗器的秘密泄露，让我家的铁匠铺来制造零件就行了，工艺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好吧，其实也没什么可保密的，有些东西并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 唐门暗器何等著名，怎么可能没有办法仿造呢？可是在唐三的那个世界，唐门屹立数百年，却从没有任何仿冒暗器能够超越唐门。一名普通唐门的暗器制造技师需要10年的时间来培养，唐三在这方面有着极高的天赋，也经过了20多年的不断研究制作，才达到了击阔暗器制造大师的水准。想要仿冒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就更好了，不用先回去。说实话，我还真怕回去以后爸爸就不让我出来了呢。正好这段时间也不用再训练了，也能好好玩玩。小五，你说我们去哪里玩玩好呢？唐三，你要不要一起去？ 老师可是让大家修炼魂力的，蓉蓉，你忘了吗？ 没事，我又不是总去玩。现在我们史莱克七怪中就属我的魂力最弱，我知道努力的，但也总要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 蓉蓉说的有道理，小三，你要不要和我们出去转转？ 算了，我还有不少事要做，你们去吧，注意安全就好。 这两个月的时间要干什么，唐三早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通过上次星斗大森林的遇险，唐三越来越感觉到自己实力上的不足。虽然有了八蛛矛，令他在同等级魂师中拥有很大优势，可一旦等级上有所差距，这个优势就荡然无存。40级以内的魂师，唐三基本有信心制胜，超过40级，就要看对手魂师的类别和属性如何了。如果正好是属性能够克制对手的话，他相信凭借暗器自己也不是没有一拼之力，但如果是自己被对手所克制，那就几乎不可能战胜。唐三上次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经送到了史莱克学院，在今天回来之前，路过铁匠铺时，他还特意订购了一批金属。斗魂令他拥有了5000多金币的收益，购买一些上好的金属毫无问题。再加上上次买的金属，他准备在这两个月内给自己增添一些武装的力量，同时加强暗器手法的练习。内力不足，使很多唐门精妙的内门暗器都无法发挥威力，所以唐三还是要在自己最擅长的击阔类暗器上下功夫。史莱克学院虽然简陋，但地方不小，唐三在炉具运来的时候就向弗兰德要了一间空房使用，当然了，房租是不能少的。从小五和宁荣荣的宿舍走出来，唐三直接就来到了这间房子里。这个建筑很简单，岩石堆砌而成，虽然并不是很规则，但却十分坚固耐用，这是普通平民最常用的搭建方式。房间不大，有近30平米，铸造炉、煅烧炉、用来敲打的铁针、铸造锤一应俱全，只是因为有段时间没有使用，都有些生锈了。在房屋的一角还堆砌着大量的木炭和各种成块的金属，大部分都是没有经过任何加工的。唐三简单地将房间收拾了一下，当他手握铸造锤的时候，熟悉的感觉油然而生，脑海中不禁回想起了父亲教自己铸造时候的样子。尽管唐昊并没有教导唐三太长时间，但那段时间却是唐三出生以后和父亲最亲近的时候。对于那段时间内唐昊说过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唐三都记忆深刻。 神匠并不是用神铁制造出神器的铁匠，而是用凡铁打造出神器的人。 唐三喃喃地重复着父亲的话， 手中铸造锤伴随小腿发力已经抡了起来。没有任何目标，带着呼啸的风声，铸造锤就在这房间内随着唐三的双手而舞蹈，每一锤都注满了内力。身体的半转，一锤锤之间的衔接无不恰到好处，内力与身体的变化令唐三再施展起这乱披风锤法时变得更加得心应手。尽管并没有锤击的目标，但那痛快淋漓的发泄感给他带来极为舒畅的感觉。一直挥出足足9981锤，唐三才停了下来，全身衣服已经被汗水浸湿。痛快，真是痛快。唐三将铸造锤送到自己面前，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在唐门和由唐昊教授他铸造技艺时的情景，一时间不禁百感交集。自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13年，在这全新的世界，自己得到了许多以前从未有过的东西，亲情、友情、武魂、魂技，这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完全融入了他的灵魂。唐三身形一闪，已经来到了堆积金属的地方。铸造锤在一块直径半米多的晶铁上一敲，顿时震得晶铁略微倾斜，脚尖适时探出，轻轻一挑，那足有近百斤重的晶铁就被他挑了起来，左手探出，将晶铁接入掌中。 唐门，永远无法忘记的烙印，我一定会让你在这新的世界中绽放光芒。 把晶铁放在铸造炉上，唐三熟练地堆放木炭，点燃拉风箱，充满节奏感有力的风箱声开始在石屋内回荡。只是一会儿的功夫，通红的火焰冒起，铸造炉开始恢复它的作用。唐门对自己门派制造的暗器要求极为严格，作为曾经制造击扩类暗器的佼佼者，唐三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则更加严苛。他绝对不会让因为暗器质量出现的问题而导致陷入危机的情况出现在自己身上。晶铁烧得通红，就像一块无比巨大的红宝石，也只有在完全烧红的时候才能看出里面的杂质。铸造锤跳入唐三手中，属于他的舞蹈开始了。充满韵律和节奏的敲击从石屋中传出，唐三开始了属于他的铸造。从这一天开始，除了吃饭以外，唐三甚至没有回过自己的宿舍睡觉，每天都重复着不停的锻造。累了就在原地坐下修炼魂力，精力一恢复就开始继续他的工作。谁也不知道唐三究竟在制作什么，就连大师也不清楚，但大师却从没到他的铸造房间去找过他，那是完全的信任。大师相信唐三绝对不会因为铸造而荒废自己的修炼。唯一进过铸造间的就只有小五了。小五每天都会前往铸造间，他也不打扰唐三，只是默默地将干净衣服放在一旁，将自己打好的清水和一些去皮去核的水果摆在那里，就悄悄地退出去。并不是他不想和唐三说话，只是因为自从认识唐三以后，他还从未见过唐三如此废寝忘食地去做一件事。唐三的身上充满了金属的味道，整个人都是铁灰和焦炭的颜色。对于唐三现在的情况，小五还是有些担心的。只有当他再次悄悄进入铸造间，看见唐三换上了干净衣服，喝光了他送来的清水和空掉的水果盘，他这才会感觉欣慰一些。时间一天天的过去，铸造间内的敲击声只是变得更加密集。对于这样的情况，戴沐白也找过大师和弗兰德，大师只说了一句话，不要去打扰他。深蓝渐渐取代了纯黑，远处天边一条金色的丝线渐渐透出迷蒙的光彩，黎明又一次来临了。铸造间的门开了，一个人从里面走了出来，乱蓬蓬的头发，带着铁灰的面庞，还有裸露在外满是污渍却充满了强健肌肉的上身，看上去 唐三比以前更加强壮了，身高似乎也增加了几分。淡淡的紫意从双眸中隐隐透出，带着摄人心魄的感觉。遥望远方，遥望那金线渐渐扩张的东方，眼中紫意渐盛。唐三悄然抬起双手，随着拳头的攥紧，他全身钢铁一般的肌肉骤然绷紧，就像蓄势待发的猎豹一般，充满了力量和狂野的美感。 49天，整整49天，我终于成功了。 缓缓摊开手掌，一对浑圆的铁球出现在他手掌之中。铁球漆黑，哪怕在阳光的照耀下也没有任何光泽，但一层森冷的气息却从铁球内悄然弥漫。同样的铁球在他背后的房间中还有16枚，如果让史莱克奇怪的其他人知道，在这整整2个月的时间，他的绝大部分精力只是制作出了这18枚铁球的话，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想。 现在所差的也只有毒，真的好想再制作一次佛怒唐莲，还有那未完成过的暴雨梨花针。可惜啊，在这个世界中，材料的限制终究太大了。 手腕轻抖，2颗铁球破空而出，一左一右，同样是悄无声息。他们奇异地在空中划出2道弧线，再重新飞回唐三的手掌之中，在他掌心中滴溜溜地转个不停。但从始至终，他们却始终没有碰撞在一起。习惯地修炼完紫极魔瞳，唐三重新走回铸造间内。房间内的金属已经全部消失了。唐三右手在桌面上抹过，包括他掌握中的2颗，一共18颗铁球，全部消失在24桥明月夜之中。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